着我能挨多久，宁愿分手何会补救，至少你会赞叹我很出丑，也许我将眼泪跌落到任天堂，我们终于得救。 全程爱听 S Radio 联播网，私家车99.9，只给听觉最美享受。 S Radio。

仍旧要说句如苦恋寄居。难得可以去爱，既珍惜你在，那句日后寂寞过后未来。如此分开，是非抑压着爱，冷漠回头来无意外。情痴怎不爱，谁忘掉这真心记载，无谓再延续铭记那心痛爱。没有将同情加于今世，哭泣中洗礼，让我可遗忘一切，只怕精神爱真伪，在瞬间循环，因起感慨，歌声中消散，缘尽也记挂，声风霜消十间，相识已晚。想中开着爱，注定寂寞伴着看未来。何必分开？若非讨厌被爱，美梦从头来才意外。难舍终须在，齐忘掉这悲伤记载，为何变作最心痛爱？莫再将同情加于今世，哭泣中洗礼，让我可遗忘一切，只怕证实爱真伪，在瞬间循环，因喜感空消散，缘尽也记挂，声风霜消十间，是你将同情加速伤势，最深的分离，无法只遗忘一切，誓要证实我瞬间偿还，凄切感慨，追忆中笑笑半晚，瞬间 听，这是 FM 九九九，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。

将会把你娶回家，将很多钱给你花，你当时红着脸颊，很长时间再也没有和我说话，你记得吗？我们一起玩攀崖，为了不让你受惊吓，宁可破了下巴。看着你心痛的模样，我觉得自己很伟大。我知道你怕吃辣，喜欢喝珍珠奶茶。 FM 999，这是源自城市心灵的声音。